竟然会掉到岩溶里，这个人是傻瓜吗？ 深枪手说着。 可能只是误会。 拳法师实在不敢相信。 失误的话还接连两次啊。 剑客说着。 任何事儿都是有可能的。 拳法师始终没有去小瞧这个刺客，他觉得他这种态度是很好的。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总之都不要大意。 蒋游说道。而一直没有发表什么看法的张新杰此时终于开口，上来直接就是展开攻击的指示。 X 阵拳法神枪左，剑客法师右，十步距离。 X 阵站位出来就是如同麻将中的五筒，此时他们五人拳法家刺客分左右顶在前，神枪手和元素法师两个远程居后，四人迅速围成一个十步边长的正方形，而张新杰的牧师则是居于正中。 上！ 张新杰一声令下，五人保持着阵型不变，齐朝对面冲了过去。张新杰位居正中，目光紧紧盯着对面五人的一举一动。对面五人，叶修起初也是看到那零零杀上来就冲杀过去后，连忙喊住。结果就见这哥们儿返回时一个不慎就掉到岩溶里去了，而且跳了两次才跳上来，附身的岩溶继续灼烧着他的生命。叶修连忙让君莫笑上前给他用散人的恢复术恢复了一下。 唉，这人看来也不怎么样啊。 叶修叹息着，随机都能随到一个高手，这样撞大运的事显然没那么容易发生。 兄弟，你好性急啊你。 黄少天的刘牧凑上去笑道。刺客零零杀好像也是惊魂方定，看着生命被恢复后长出了口气后才道。 不是有谁喊抓紧时间吗？ 你记住那个声音，那人再说什么你都不要听。 叶修说道。 靠！ 黄少天不服。 那个人是谁啊？ 零零杀却还在问。 就是你身边那位。 叶修说道。零零杀的视角明显一转，扫了黄少天的刘牧一下后说。 27阶，菜鸟不懂就不要瞎指挥好不好。我靠，你个死菜鸟竟然敢说我是菜鸟。 黄少天怒了。 好了，安静点吧，都准备准备，敌人过来了。 叶修说着。那两人都连忙收声，视角转过一看，对面五人果然已经动作，五人散开直冲过来，未做任何隐藏。在岩溶墓地这幅图上也确实没有什么可以隐秘前进的方式，石棺墓碑之类都只能偶作掩护而已。 X 阵啊，怎么搞？ 黄少天问。 正取中路。 很好，简单粗暴，直接干翻。 黄少天赞道。 哪有那么简单啊？ 叶修笑着。对于黄少天和苏沐橙，直取中路四个字两人就已经足够明白了，但对于包子入侵和零零杀，叶修还是换了点更通俗的说法。 跟我来。叶修叫道。 包子入侵立刻心领神会，跳江出来紧随在君莫笑身侧。 当心啊，不要掉入岩溶。 叶修又是提醒了一声。队伍水平参差不齐就是麻烦，什么都得说道。双方一起朝地图中部冲去，一路不知多少道横阻出来的岩溶自然都是要跳过，但这么一来操作水平的高低却有了凸显。刺客零零杀果然不是一个熟练的高手，又有了掉入岩溶的心理阴影，所以显得非常小心翼翼。其他人极其流畅的跑跳，他却会在快到熔岩前减速，然后走好位置再起跳过去，这样下去显然会掉出队伍。反观霸气雄图那边，蒋游四人操作水平相同，起起落落阵型却是不乱，张新杰水平高出，却当然懂得配合队伍。 慢点慢点。 过了一道岩溶，叶修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连忙招呼众人减速。 队伍慢吞吞的前进，却是在迎合零零烧的速度。 走得好慢。 张新杰不会错过任何细节，细心解读着对方的所有举动。蒋友等人确实也看出对方行进速度明显不如他们，自然是因为在这种复杂地形上操作不够娴熟，顿时士气大涨，跳得极是欢畅。 注意枪炮师。 双方眼看接近，刚一触及对枪炮师可能的攻击距离，张新杰立刻提示，但是对面的风书烟幕却没有任何举动。不过霸气雄图的每个人都已经小心戒备了起来。君莫笑等人的站位看似杂乱无章，但越是临近就越是往中央汇集。张新杰立时看出了什么，连忙叫道， 前二后三站位。 这些东西如果是喊给唐柔和包子入侵亭必须是不懂，但蒋由他们四个老手就算不是职业选手，这些东西却也是知道的。一听命令，前面剑客和拳法师停步朝中路合并，后边神枪手和法师追上前来，分占了牧师叶未央的左右。 变阵了， 黄少天叫道。看得见，叶修说道，枪炮师准备了。 苏慕城的风书烟幕架起了手炮，枪炮师的射程已够，但叶修始终未发出攻击指令。双方的距离不断拉近，面前只剩下最后一道烟容。互相的一举一动都已经再没有任何模糊不清的地方。没有人在说话，烟容翻涌冒出废炮的声音清晰可闻，除此以外就是步步接近的脚步声。逼近，逼近，逼近。叶修、张新杰两人都在死盯着对方的举动，枪炮师的攻击范围进入了，神枪手的攻击范围进入了，元素法师的攻击范围也进入了。没有人动，没有人发动攻击，双方都在等待最佳的时机。这个时机需要捕捉，谁先抓住谁都能占得先机。看到对方的攻击举动再做反应，那唯一能做的反应只有躲避。 开火躲， 两道命令，一个是悄无声息的对内文字，另一个却是大声喊出，相互之间相差却还不到一秒。风书烟幕的炮口火光一闪，接连两下连续的颤抖，三枚反坦克炮弹已经呼啸而去，却是并成一线拉出了最大的攻击宽度。八旗雄徒几人对枪炮师早是重点防范，看炮口一闪，张新杰立刻一声大喊，二三站位的队伍立刻从中间分向左右，反坦克炮从分向左右的队中穿过，五人分毫未伤。但君莫笑、刘牧、包子入侵还有零零次早已急速冲往对方左翼，准备跳过颜容。风书烟幕再出一道激光炮，轰向对手右翼二人，霸气雄图的队伍暂时性的却被是一切为二。而叶修等人正是要抓住这个机会，借短暂的人数优势迅速将张新杰的牧师击杀。此时的张新杰却是微微一笑，这个军魔校的水平确实不错，居然也捕捉到了最佳的攻击时机。不过自己没有在那个时候做出攻击指令，并不是捕捉不到，而是故意让给了君莫笑，自己要捕捉的是现在的这样一个时机。 上， 又是一道无声的文字消息，却是闪在了霸气雄图这边的队内频道。叶未央身前的剑客早有准备似的飞身而出，拔刀斩，剑气飞扬，消向了半空。那个地方君莫笑正飞身而起，朝颜容这边跳跃着。与此同时，元素法师的烈焰冲击已经释放，拳法家也跟在剑客身后飞身跳起，却是施展踏鹰的动作朝着君莫笑踩去。 这个二三走位， 黄少天猛然发现对方这个走位并不是普通的左右竖列分散，而是横排分散， 二位的拳法师和剑客一同护着牧师闪向了左边，三位中的神枪手和元素法师却是闪向了右边。这样的走位却是让他们在此时做出了最有力的还击。叶修的首要击杀目标是张新杰的叶未央，张新杰想第一个拿下的却也是君莫笑。霸气雄图的元素法师、拳法家、剑客三个角色齐朝飞身而起的君莫笑做出攻击，却是听从了张新杰的指示，早料到君莫笑会有如此举动。半空叶修就见剑气、黑角还有从岩溶里升腾而起的烈焰冲击都朝他袭来，危机一瞬，突的半身转身，千机散闪出砰一声枪响，飞枪。紧要关头，君莫笑突然甩枪用了一个飞枪，跳在半空的身子半途转道，改了预定的前进方向，原本是要攻对手的左翼，此时却突地飞向了对霸气雄图的右翼。左翼是拳法家和剑客掩护下的牧师叶未央，右翼却是讲游的爱凑热闹和神枪手两个远程职业。讲游烈焰冲击轰杀君莫笑未中，神枪手正和苏沐橙的风书烟幕隔着岩溶对射，却不料君莫笑空中突然转身朝着他们两个就撞了过来。神枪手倒是会点体术，但此时和风书烟幕相互牵制却是不便脱身。蒋游下午玩过一个落花掌，被证明就是一个笑话，深知君莫笑厉害的二人此时都有些慌了，全没想着应对，都是抽身向后退去。左翼这边剑客的拔刀斩劈了个空还不算什么，拳法家那一个鹰踏踩下来，结果半空目标居然飞走了。拳法家此时却是没有手段可以半空中再飞哪儿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角色落下，只是一瞅踏下的方向倒是不至于踏到岩溶里去。只可惜这个判断实在有些想当然的天真，此时站在岩溶对面的是谁？刘牧，黄少天的刘牧，整个荣耀圈子里最擅长把握机会的人之一，哪会错过这样的好时机？拳法家刚刚觉得自己不会掉下去，就见岩溶对岸那个27级小剑客突的一个后跳，一道剑光飞一般的扬起，剑气掠过，好像只是从拳法家的身上擦了一下。拳法家的身子没有被劈飞，但是却有了细微的改变，鹰踏飞踩下来，卡一下踩在了边沿上。拳法家心下一惊啊，连忙就想来个弹跳，但黄少天能给他这个机会吗？当然不能。剑光落下，只是一个普通攻击敲到了拳法家的头上。拳法家这下再没手段，落到岩溶当中，火焰蹿身，生命立刻开始被燃烧。拳法师仰身就想上跳，但一抬视角就见那个剑客还立在那儿不动，心里暗自叫苦，知道对方不会给他这个机会，连忙在熔岩里回跑，想跳回己方岸边。张新杰和那剑客看到拳法家跌落岩溶，又哪会不救啊？只是剑客唯一一个距离较远可以越过岩溶的技能拔刀斩，刚刚对君莫笑施展过，此时尚在冷却，站在岸上只能干瞪眼。张新杰倒是有点手段，过来便举起十字架吟唱，想来一个神圣之火。包子入侵也不闲着，跳过来就想给叶未央一板砖。黄少天的刘牧却是一闪阻到了他面前。 没用，距离不够。够的吧？ 包子入侵也是有判断力的。 差一点点，他故意引诱你的。 黄少天说。 好奸诈呀！ 包子入侵立刻相信，于是手里这板砖直接朝岩溶里的拳法家砸了去。这岩溶除了有燃烧伤害以外，对角色的行动倒是没有什么阻碍。拳法家慌忙一闪避过，包子入侵大怒：“ 嘿，你还敢闪啊？” 又是抓了一把抛沙甩下。拳法家就纳闷了， 自己有什么理由不闪呢？抛沙范围较大，此时距离又很近，倒是闪不干净了。拳法家只是尽量避过了视角，不让自己失明，就这么左躲右闪的，拳法家终于是艰苦地回到了济岸，连忙纵身一跳，然后眼前就是一团绚烂的炮火。 靠！ 拳法家的骂声中被炮火震翻，又是躺回到岩溶去了。转视角一看，那边风书烟幕居然是抽冷子给了他一炮。 跳！ 张新杰的声音在此时突然响起。拳法家听到，立刻也不去观察什么局面，起身就往上跳。黄少天此时拔刀斩的冷却倒是好了，原本可以一剑再把拳法家劈回去，但叶未央神圣之火的吟唱此时已经结束，一团白火燃起。这时机抓得恰到好处，黄少天的流木也不得不避开这个会让人封印的技能，而这边剑客的拔刀斩技能也好，更是配合着神圣之光一道剑气斩去，进一步逼退几人。拳法家听从张新杰的指示，身子已在同时朝着岸上跳来。 漏洞还是有一点的，但这点时间差。 张新杰正想着，就见对岸一道剑光已经明晃晃的亮起，完全一样的技能拔刀斩，但在张新杰眼中，这一道剑光的璀璨却是完全压倒了他们的剑客。不错，他所做的布置从理论上是可以完全帮助拳法家跳回，但是毕竟只是三人配合的行动，无论哪一人稍微慢上或是快上分毫，都不会达到百分百的完美。但是仅仅是百分之一的纰漏，又有什么人能准确地捕捉到？张新杰原本是这样的想的，但现在他知道他错了。刘牧的拔刀斩起得较近，但是他要攻击的目标却是略近。如此看来，他和剑客的拔刀斩谁能更快一步斩中目标？如果剑客更快，他的这记拔刀斩无疑就会被打断。他是否能在躲避神圣之火的间隙中抢出这能快剑客一步击中目标的一剑？事实是他做到了。刘牧的剑光先一闪就落到了拳法家的身上，拳法家在一声怒吼的靠中又一次落回了岩溶。剑客的拔刀斩后一步攻到，没人知道这当中相差到底是多少，大家眼中看到的是刘牧劈落拳法家后收剑格挡，居然又嫁入了这剑客的拔刀斩。 这人， 张新杰的脸色终于变了。就凭这几个小细节，如果是有意为之的话，那可以称作是神奇的操作了。这个刘牧是谁？剑客拔刀斩不中，但后继的计划张新杰早有交代。虽然拳法家没被救起，他却还是按照预定计划行事，脚踏岸边，剑客飞身跳起，空中剑光闪落，却是一个银光落刃，直接冲向了对岸。那里的一团神圣之火让刘牧等人避之不及，但对霸气雄图的人来说却是绝佳的一次掩护。与此同时，他耳中却听到张新杰喊出一句： 先不要啊！ 剑客惊讶地叫着，但一切都已经迟了，他的人已经飞过了对岸。银光落刃滑下，他看到刘牧一个后跳闪过了他落地后的冲击波，紧跟着他就看到刘牧的脚下突的也闪出一道冲击波。